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定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昨天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了李艳艳、焦敬阁、张凯主演的京剧《阎锡娇》当中闹院的几个片段。今天呢，我们继续欣赏这场戏的录音呢，也是7月3号本周二我们刚刚在长安大戏院录制的剧场实况。从7月2号开始，中国戏曲学院纪念首任校长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举行。7月3号为观众奉上的第二场演出就是《阎锡娇》，由闹院、沙溪、活捉三个部分组成，艺术指导孙玉敏、王小菊、寇春华三位老艺术家。《阎锡娇》由李艳艳扮演，张文远由焦敬阁扮演，特邀张凯扮演宋江。李艳艳和剧本整理池俊对传统本子做了一些适度的整理调整。李艳艳扮演的阎锡娇戏份很重，全程彩敲表演。李艳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思考的京剧教师和演员，在舞台实践、教学成果和理论建树上都颇有成绩。今天呢，我们继续欣赏闹院的片段。这出戏呢是《水浒传》题材的剧目。闹院一折的前情说的是郓城县的书吏宋江为妾阎锡娇盖下了乌龙院供其生活，宋江的徒弟张文远行为不端，和阎锡娇私通。闹院说的是这一天阎张二人在乌龙院幽会，此时宋江恰好前来，阎锡娇将张文远藏好与宋江周旋，希望通过言语惹怒宋江将他赶走，以免发现张文远。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唱是宋江在猜阎锡娇的心事，两人的语言逐步升级，人物矛盾也更加紧张。我们请您欣赏这段闹院的实况录音。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考虑到演出整体篇幅时长的问题，闹院做了一定的精简，演出团队也对闹院结尾的部分根据老本做出了一定的修改，也体现了他们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好，下面请您欣赏京剧《阎锡娇》片段。李艳艳饰演阎锡娇，焦敬阁饰演张文远，特邀张凯饰演宋江，司鼓董欣，京胡赵宇。 Bye. 了。 哦，猜错了。 像咱们这样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也就够了。 哦， 难道说还要吃什么龙心凤肝不成吗？ 什么？不是的。 不是的。 哦哦哦，是了。莫不是一人三不惑一定三？ 老爷，您这一猜呀，就又错了。 哦，怎么又猜错了？ 想我们穿的是绫罗绸缎，也就够了。叫我穿什么描龙绣凤不成吗？ 怎么又不是的？ 不是的。 哎呀呀，这倒难猜了。要猜呀、 啊，那你就猜吧。 这一猜便猜着了 啊，请猜。 大姐听了，我不是新娘，我送红礼。当真是想我啊？ 啊，我可不是想你来着，我可不是想你来着呢。 哎呀呀，我会猜不着你的心事。坐下，坐下。 坐着，坐着。 啊，大姐，你是怎样的想我啊？ 我打。前儿个我就想你来着。 哦，前日雅中是吗？ 一直想到昨天。 昨日又不得闲。 又今儿个我也想你呀、啊。 哎呀呀，今日我就来了啊。 嘿，今儿个我想你想的才厉害呢。 哎呀呀，大姐，你是怎样想我想的？厉害着呀！ 啊，清晨起来，我头也不梳， 哦， 脸也不洗， 嗯， 前厅跑到后院， 哦， 后院跑到厨房，我左手㧟一碗凉水，右手掐颗蒜瓣，我是咬口蒜瓣，喝口凉水，喝口凉水，咬口蒜瓣。蒜瓣就凉水，凉水就蒜瓣，我就是这么样的想你来着。 这叫做胆丝啊，胆香。大姐，你不是想我吧？ 谁想你呀、啊？你姐姐、你妹妹才想你呢。 呸！ 我要打 在这个三堂了吧，独当你是同那张 宋大爷张什么张什么呀， 我张不出口来呀， 憋在心里头是块病，你说出来吧， 是讲出来我们大家都不好看 啊，不要紧的，你呀、啊、你说吧你 啊，不到你呀、啊、失控了，大风啊张文渊，张文渊，张文渊，呵呵，我会猜不着你的心事。你呀，你真真叫我寒心呐！哎，朝夕莫怨， 那么到了晚上呢， 夜晚不回家低足而眠， 宋大爷您漏了， 怎么 八成是您私通了张文远了吧、 休要胡说， 您没有私通张文远，眼前倒有个人私通了张文远了，就是你不敢惹他， 是哪一个？ 就是你吗？ 呀呀呸！ 去交，都是太欺人，自存难成多欺人。你不肯观看在身，我问你逃下了乌龙案，我问你花去了许多银子，岂不是 要打你啊。 嘿，笑极了，我呀好吃好喝的见过，好打可没挨过，要打呀给你打， 给你打大姐，我是与你说耍呢。 你住了吧，我又不是那三岁两岁的小孩子，让你打哭了哄乐了，你呀赶紧给我跪下明示吧。 是母丁钱买回来的，吵闹了几句，又算得了什么？带我转去啊！这个贱人竟然将门关闭了！不听朋友劝，失足上了这我的船，受了许多的肮脏气呀，花费许多昧心钱。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是不来就不来，我走了啊。是什么不来？像这乌龙院乃是我宋江银钱所盖，我宋江不来，他们哪一个大胆的敢来？像这乌龙院中，无有风吹草动便罢，若有风吹草动，我就这一刀，结果了你们的性命。严谁叫？何西与我打定了。 给气跑了，把我们三郎都闷坏了。三郎快来 啊！大姐，我师父他走了无忧啊， 他已经走远了。 我要搞死了。 哎，三郎啊，刚才我跟宋江吵闹你都听见了吧？ 都听见了。 往后啊，你就别来了。 哎呀，大姐胡吃此言呐、 你我只能做那短头的夫妻。 哎呀呀，我是怎能舍得了大姐你呀？ 我也舍不得你呀。 是啊，你我要做长久夫妻，长相厮守才好啊。 我要是早日撇了那宋江，咱们俩人不就长相厮守了吗？ 是啊。 哎，三郎，刚才你跟我说宋江私通梁山是真的吗？ 只是无有真凭实据呀。 倘若国有此事，宋江必被宋官治罪，那时你我就做了长久的夫妻了。 大姐，你我且耐心等待。那宋江既坐持此事，倘有一朝他东窗事发，也未可知呀。 哎，也只好如此。正是二人心事二人知， 天长地久做夫妻， 只盼早把宋江去， 你我夫妻永分离。 什么呀？永不离。 是是是，永不离，永不离。我告辞了啊。 别忙啊，我瞧瞧有人没有。 告辞了。 哎，三郎、 大姐， 明儿个可想着来啊。 明日一定来，一定来。 说好了啊， 到此了，一定来， 快快快， 一定来， 别让我等了啊！ 回家， 回家。留神掉台底下。 好，差点上茶座上去，我告辞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李艳艳、焦敬阁、张凯主演的京剧《阎锡娇》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到10点半，主持人尚远依旧在这里恭候您，咱们一起聊戏听戏。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里。